迎收听坚尼地道，今日是8月27号星期六的晚上，现在暂时得我爆石和糖水在大家当中。大家好。 大家好。 肥仔是在赶巴士回家，即是香港交通便利，我相信他都很快回到家了。Anyway, 喂 ,8 月27号了，糖水离这个9月4号选举剩下，香港选举剩下不够10日。点啊？心情如何？ 心情如何？你知唔知我哋呢个节目叫咩名啊？ 坚尼地道啊！ 唔系，梗系我哋梗系支持普城啦、啊，当然支持普城。 即系我哋喺卖呢个节目喺 MyRadio 上架嘅时候，一定系支持普城啦咁样。咁但系喂，我自己喺澳洲咧，咁其实嗱，澳洲咧就永远快即系香港两个钟嘅而家。咁而家呢我每日做嘅嘢就係呢，我朝頭早起身返工就會喺個巴士度呢大概10:00-11:00呢，我就會碌我 Facebook 下、去睇呢個熱血時報嘅民意調查。OK? 係啦，佢哋嘅滾動呢個嘅用流動電話流動電話網絡嘅滾動民調。OK? 咁呢每到食 lunch 1:00之後就即刻走過去睇呢個嘅即係港大民調咁樣。嘩，即係好似睇股市咁樣，仲緊張過啲股票經紀咁樣。咁你有冇咁嘅情況啊，唐水？ 我都有睇嘅，咁但通常就開 Facebook 就立就睇埋咁樣。 是啊，即係都係睇下啲因為你見到呢， 跌咗幾多嘅。 係啊，你咪好似股市咁囉，即係跌咗幾個 percent 啊，升咗幾 percent 啊。 不過實話，你邊度睇嗰個造勢大會啊？ 造勢大會？我都係 Facebook 睇人哋 post 先。今日啱啱有造勢大會嘛，即係葉普成，咁佢當然都有 post 好多即係精華，即係剪輯過咁樣。咁我應間可以問下，都係肥仔上嚟嘅時候就問下肥仔啦咁樣。喂，咁講下我哋作為即係堅尼地嘅澳洲人，點樣睇今次嘅選舉先啦。 其實啱啱發生咗嗰件事呢，我覺得都幾值得講下，即係鄭松泰喺呢個有線論壇問呢個何君耀，即 係做乜偷笑？ 做乜偷笑？同埋呢個周永乜退選嘅周先生，周永勤， 你知唔知佢叫咩名嚟噶？仲係唔知佢叫咩名？周永勤咧，係自由黨嘅周永勤啊，係。 係啊，自由黨嘅周永勤退選嘅事咧，我覺得都值得講下。 哈哈哈哈。喂，我覺得即係就咁去譬如話我睇有線新聞啦，即係有線新聞都即係譬如話訪問，即係周永勤講完喺個選舉論壇度自己自爆話，我唔會再即係參與拉票嘅活動啦咁樣，即係 AKA 退選咁樣啦，類似咁樣。咁跟住有線，即係我好多新聞，即係記者就去問佢啊，佢即係你見到成個 flow 呢，好似睇緊選戰嗰啲，我講緊睇電視劇喎，我好似講緊話，喂，好多陰謀啊，好多黑暗面啊，啲人施壓啊，成啊咁樣，令到一啲人唔想選啊，或者你睇返成個今年選舉呢個咁嘅鋪排啦，即係你會見到啊，政府用一啲嘅方法令到有獨立香港獨立嘅言論嘅人冇得選啊，或者係有啲人冇得投票啊，跟住到而家周先生話要去退選啊咁樣，你見到嘩好黑暗啊，好噁心。其實可能即係往年以前嘅選舉都係咁，只不過今而家即係譬如資訊發達又好，或者係有好多唔同嘅方式去得到呢啲資料呢，就你會覺得嘩好噁心啊，政治真係好醜惡啊，或者成個選舉真係好似好多勢力去控制住咁樣，即係我哋呢啲咩普通市民漁民係唔會洞悉到所有嘢，即係可能吓。你有冇咁嘅感覺啊，唐水？ 嗱，我覺得呢件事係好代表到好有代表性嘅。 代表啲咩呢？代表緊咩？ 代表到就係話，其實你阿周永勤先生呢，佢出嚟從政啦。其實佢應該係知道而家香港嘅現況係咁樣㗎喎。 嗯，尤其是佢自由黨啊，佢應該好知啊。 点解尤其是佢自由党好似咧？ 即係佢喺呢個嗱，佢而家佢自由黨，佢究竟係佢類似叫半建制啦。我諗佢自己喺個黨本身，佢都會見到好多共產黨會施壓嘅，但係自由黨咧都有啲即係不嬲都有時會扭下計啊嚇。你會見到譬如話政改啊，之前啊或者係之前有啲咩係自由黨 say no 啊？廿三條啊係嘛？好唔好記得？ 系 啦，廿三条啊，咁样你见到其实佢哋喺呢个漩涡里边，佢应该会睇到好多一啲施压嘅行为啊，或者系一啲喂大陆上面叫你咁做、啊，你要咁做、啊，或者系呢啲咁嘅嘢，但系佢哋又会佢哋有自己嘅考量，佢哋作为一班商家，佢哋都会呢、這个嘢对我哋有冇利先，有冇成，佢哋可以有选择 say no， 即系佢呢个人喺呢个党里边，佢一定会睇唔少呢啲。咁樣嘅嘢嘅喎，所以佢應該唔會 suppose， 即係佢，我覺得佢應該唔會覺得驚訝有啲咩事發生喺佢自己身上。 係咯，其實唔需要係佢啲人啦，就算我哋普通人見到喺，譬如喺雨傘革命入邊發生嘅事，你都知道而家呢個香港嘅狀況係點㗎啦。當你見到可以差佬係同啲黑社會拍膊頭送佢走嘅時候。你見到一個差佬喺街亂咁打人，而仍然係仲未被起訴嘅時候， 仲埋可能升埋職添， 仲要升埋職添。喺個咁樣嘅情況之下，你見到有咁多政府高層有咁多貪污嘅情況出現，係冇事嘅。你見到有啲有嗰啲地產商可以搵啲蒙住面嘅人走去趕嗰啲村民走，打佢哋啊，督佢哋走啊，可以完全係冇事，當冇事發生一樣嘅。你係知道香港而家係咁黑暗喎，應該點解你會唔知咧？點解佢會唔知咧？咁佢而家同埋佢嗰個受咗高層次嘅壓力，去跟住爆喊喎，男人老狗，其實呢樣嘢係唔妥當喎。 是 你出得嚟選，你係需要向公眾交代翻，到底係清清楚楚，到底係發生緊啲乜一件乜嘢事咯？ 喂，同埋你見到佢，譬如話你如果你有睇佢選舉論壇咧，佢係又係成沓 A4 紙咁樣印曬出嚟，佢係即係拎住照讀嘅，即係你見到係有曬稿，有曬預備，知道今日咧我會喺依度咧就會講依一番嘅言論，咁跟住到鄭松泰講，即係鄭松泰。即係出嚟鬧啊何君堯嘅時候，佢突然間可以好似頭先咁講喺個 background 度爆喊喎，即係你唔會突然間會有個位你預咗有個人會同你伸張正義嘅時候，你會即係你依一幕你要去喊出嚟，佢呢、這個即係我覺得佢喊依一幕唔可能係做戲囉。 係啊，係囉、啊。所以就話好有代表性嘅就係咩呢，就係話其實香港人一路都係即係明明嗰個現況就係咁黑暗，但係佢哋好似冇嘢咁樣喎。好似系觉得香港仲系好文明，系一个文明嘅地方，法治嘅地方。佢哋系即系当嗰件事唔系发生喺自己身上嘅时候咧，香港就系一个文明嘅地方啦。去到你发生喺自己身上嘅时候咧，佢哋好似啱啱瞓醒觉咁样啊。 即系好似一路以嚟讲紧扮瞓咯，扮紧瞓嘅人系最难叫醒啊 嘛。唔系咯，咁我哋啲網民都唔知傳過幾多次啦，嗰篇嘢就話有咩人出事嘅時候我冇出聲，有咩人要出事嘅時候我冇出聲，結果到我出事嘅時候就冇人再可以話出聲啦。咁同埋我想講呢，就係黃毓民呢喺2002年已經不停喺電台上面講嘅一句說話呢，就係不要問喪鐘為誰而敲，為你我而敲嘛。周先生佢應該周永強應該佢應該會見到有今日嘅 事情發生㗎啦。其實佢係應該要出嚟交代清楚到底發生咩事囉，咩係高層壓力。即係呢樣嘢係唔足夠㗎，我覺得作為一個出嚟競選嘅人。 喂，以我所知自由黨其實已經出咗嚟開旗照，但係呢我係已經冇睇到。 講大佬，佢就話佢受咗高層次壓力嘛。咁啊田北俊話佢真係好驚啊咁樣嘛。 咁就交代咗啦。 咁佢叫交代咗㗎喎。咁其實所以其實總結呢件事呢，點解會有一件 呢件咁令人心寒嘅事发生咧，或者点解周永勤先生，我相信佢真系受到好大惊吓啦。点解会有啲唔好嘅事佢喺佢身上发生咧？其实好简单，就系、是、周生，你系建制派嘛？ 系。 咁即系咩咧？即系入咗黑社会嘛？你入黑社会就系咁噶啦，做人。是嗎？ 喂，咁其實出面呢都有好多人呢就話佢扮嘢嘅，就話咦、其實你受到壓力都唔係依一排嘅事啦，咁樣即係點會你會喺個 live 嘅場合度爆響口呢、啊、即係你知道其他嘅選舉論壇好多都係即係錄影咁樣㗎嘛，咁但係有線呢就係、是、即係現場嘅咁樣，咁所以即係點解呀周生會喺揀依一個現場直播嘅時候嚟爆響口呢，係咪有陰謀論呢，或者係咪想反搞返這個梁君耀呢，梁君彦呢咁樣，所以即係都眾說紛紜啦，咁但係好似頭先咁講爆喊呢樣嘢唔係話係喊就喊到咁樣㗎嘛。講開黑社會啦咁樣，咁咁我自己有啲嘅睇法嘅咁樣，即係尤其是即係我頭先咪前呢就同阿糖水去講開，因為我諗阿肥仔間都可以講下啦，即係我咪前同糖水去傾開呢樣嘅時候，我發覺咦今年嘅選舉呢即係好奇怪啊！即係你會見到係即係依個係一個咩狀況呢，就係、是、我用幾個condition 嚟形容。第一個狀況就係話係一個今次嘅選舉係一個係依四年嚟係有好多事情發生咗喺香港，無論係譬如話即係話政改啦、雨傘革命啦，跟住到魚蛋衝突啦 ，OK， 跟住亦都有你會見到嘅繼續有好多中港融合嘅事情發生啦，即係一個民怨四起，或者係你會覺得。依、這個選舉其實應該可能會那個反響係好大，或者係那個反群眾對依個選舉嗰、那個支持應該係好高嘅，或者係反政府嘅支持率應該係好高嘅。OK， 即係但係好奇怪地，今年嘅選舉氣氛又特別靜喎、啊，嚇、啊，即係相對喺。即係我諗我哋喺出面咁樣去睇我覺得咦好似相對地比往幾屆都靜啊，依樣第一樣嘢啦。第二樣嘢就係話你會見到即係建制派一路係由之前一開始嘅依、這個譬如話民建聯嘅阿樹根哥吓佢、會冇得選吓即係共產黨唔俾佢選 ，OK， 咁佢唔憤氣，佢走出嚟就話：，我要自己做獨立候選人選咁樣，跟住到被勸退嚇、啊，到自己話我都係其實係我好愛民建聯嘅咁樣，即係你見到即係有啲咁嘅小插曲啦。但係你見到即係你見到喺泛民嗰邊嚇、啊，你見到阿戴耀廷想做好多嘅工作嚇、啊，想做統籌嚇、啊，想做即係軍師，想去即係喺泛民都有一套雷動計劃嚇、啊，即係去配票嚇、啊，將最多嘅泛民議員咧去送入議會度。但係見到你又見到。即係一團糟，就算一個好標誌性嘅嘢，就係話點解可以喺呢個超級區議會裏面、啊、有五個席位，但係泛民可以派六條團隊出嚟？即係依個係咩一個 concept 咧？即係依個選舉係好亂咯。你再見到新界東點解可以喺20個係得個九個議席裏面有22條名單嘅咧？即係。是好唔 logical 嘅一樣嘢，咁你見到吓、啊、泛民裏面吓、啊、即係譬如話鬼打鬼吓、啊、即係你見到啲民主阿姨會吓揸住嚟拎即係去揼啲青年新政嘅人咁樣，你見到係即係為到自己嘅利益不擇手段，即係我覺得即係今年其實係一屆好好嘅選舉嘅一屆。就係民怨四起，但係就係俾即係俾自己人搞到去亂七八糟咁樣咯。 其實我覺得四年前四年後真係翻天覆地呢四年嗰、那個改變。 係 但係你睇翻個陣咧，其實我覺得又未知嘅，都要睇翻嗰個結果先知道是龍是蛇咧，都要睇翻選舉結果。咁但係四年前咧，你睇到就係、是。 你讲緊嘅反对派主要都系人民力量啦。咁佢哋仲 系教主率领嘅人民力量。 仲系教主率领嘅人民力量同埋追击嘅民主党啦。都仲如果冇记错嘅话。咁样就其实就系黄毓民带住几条友去选咋嘛。同埋另外就系比较异军突起就系黄达囉。即係佢嗰啲票佢自己去捞返嚟。你舊東由上屆開始已經係咁。同埋佢有好多創新嘅方式去溫佢嗰選舉。咁係嗰個情況比較簡單啲。咁同埋其實係唔強大嘅。因為你只不過係黃毓民帶住幾條友去選㗎。咁但係今年呢相反呢你其實係齊人㗎喎。即係有 full bench 㗎喎。你有教主啦即是教主佢真係 play 緊一個教主嘅 role, 你明唔明 精神領袖。 真係一個精神領袖。你有角師啦咁呢個角師真係 play 緊一個角師嘅 role, 你知唔知 即係佢成副呢個嘅論述就係喺角師嚟。 係啦你有組織啦你有熱血公民啦一個相對即係喺 國力好強嘅團隊。 動員能力同埋組織能力同埋比較嚴謹嘅一個組織啦。你有兩個收聽率高嘅網台啦你賣 Radio 同埋熱血時報啦。本土 係 仲有第二梯隊喎。 係。 仲有港獨派啦同埋佢相關嘅政黨。所以其實同埋你而家成個年輕嘅族群最大顯到出嚟嘅就係大學佢哋而家係講緊係六成人支持港獨㗎嘛如果唔知四成定六成人支持港獨係超高㗎嘛。咁佢而家係一個同四年前係完全係兩個世界應該係而家係 full bench 咁樣去做嗰啲事。咁但係我諗有一個感覺呢就係話即係舊嘅嘢真係崩潰緊囉即係你睇咁泛民啊點解嗰啲泛民阿姨要咁樣去鬧啲妹妹仔呢咁樣去針對啲妹妹仔呢咁樣另外咁但係新嘅政黨又有一大部分係唔成熟嘅。 唔成才未成氣候啊只可以咁講。 係未成氣候嘅。 係 。除咗葉普成囉。 係。 除咗葉普成啊，係啊， 即係我睇翻，即係譬如話四年前，我好記得，譬如話，因為嗰個議題好清晰嘅啫，即係你去即係你去反共，譬如話你去反共，第二個就係你去叫醒啲即係含淚投票俾泛民嘅嗰班，即係一路以嚟三十年嚟都係投泛民嘅嗰班人，即係你好清晰嘅，你知道你要去撈新票。你要去喺啲泛民度刮返啲即係苦主票 ,ok? 你去刮啲即係新出嘅反共票 ,ok? 咁同埋講真四年前唯一一個反對派其實好清晰嘅就係教主率領嘅即係人民力量嗰陣時嘅即係嗰陣時都有即係五區都有參選嘅咁樣。咁你會見到即嗰陣時去集中嘅嗰個方式好簡單 ,ok? 咁但係譬如話今年嘅時候即係譬如話講返今屆選舉我覺得一來之前講好詫異好奇怪就係選舉氣氛即係特別差啦 ,ok? 咁呢個只可以歸根於我諗即係一來議會嗰個能力就或者一啲人覺得即係喺議會裏面議政嘅嗰班人嘅質素越來越差啦對議會失去信心啦。第二個就係話你見到其實即係拉布都係有一定嘅原因嘅即係你見到報紙十日唔埋嗰日都係拉布嘅時候你會覺得即係可能人心就覺得其實呢班友都唔係話即係去幫到人幫到手嘅咁樣。即係我諗呢個都係其中一個原因。第三嘅就係話經過咁多嘅事嘅時候呢 其實應該譬如本土派嘅聲音其實應該係好壯大嘅，但係好似就係當因為有一個論述出現咗啦，或者有一個譬如話即係城邦論啊，即係依個咁嘅基礎出現咗嘅時候，再出咗好多譬如民族論啊嚇，跟住亦都有跟住再之後嘅獨即係港獨思潮啊咁樣，再加上係即係政府不斷嘅施壓港獨思潮，令到同時間即係一啲本土論述，譬如話一啲即係正在冒起嘅本土論述。將要即係鞏固，將要壯大嘅時候，就突然間有一個突然間好似出咗個又再激進啲嘅，即係譬如港獨論述出嚟，咁而令到即係依一兩個好似頭先咁講，新嘅亦都未成熟嚇，舊嘅又死唔曬嘅咁嘅情況出現，令到嗰個焦點好散咯。但係葉普城其實即係出個 package 係一路以嚟，即係譬如話佢一年前已經講咧，就話即係依個嘅五區公投全民制憲依樣嘢，即係你會見到個鋪排其實係令嘗試令到翻依個譬如話反對派有個焦點，但係就係因為嗰啲其他嘅好多唔同嘅聲音出現咗，譬如話又突然間嘅冒出嘅梁天琦啦 ，OK， 跟住之後佢又梁天琦冇得選啦，令到依啲好多焦點咧係被模糊化，令到啲人唔可以聚焦，可以喺全力擺喺一個點裏面咯。 呢樣嘢都係嘅，但其中點解會咁樣呢？就係因為其實我都支持港獨噶，但我如果我喺香港選，我都會選葉普城啦。 係， 即係原因好簡單啫嘛，因為港獨派根本就冇一個計劃，冇一個冇話俾人聽佢入咗議會之後佢會做啲乜嘢嘛。咁而你選舉你唔係選，你唔係 樣 啊！你唔系拣个啱 key 嘅同你出去食饭嘛？你系选，你系要去有 result 出嚟，搵个人做嘢嘛？即系你系请伙计啊嘛！而家唔系去拣条女出去约佢出去食饭，啱倾 enjoy 咁样就得噶嘛？就系咁嘅原因。咁但系叶普成，我不得不否认咧，即系我绝对支持叶普成，系有一个问题。問題就係話，如果即係其實我唔識分析葉普城，因為譬如你叫我分析政客咁樣，你澳洲嘅政客好，美國嘅政客好，佢哋係政客啊嘛，即係但葉普城，即係我 live and breathe 喺個民主國家度咁多年，我識睇政客，但係葉普城佢哋唔係政客嚟嘅，即係邊度有人啊？會攞個咁樣嘅標題去，即係如果佢係政客嘅話，邊度會有人去攞個咁樣嘅標題去選舉㗎？全民制憲喎，大佬，同啲街坊解釋呢八個字要解釋幾耐？ 係就咁制憲都有排講啦， 制憲兩字都有排講啦。五區公投投完一次到而家都唔知係乜春啦，到而家都要有講多次，講多次都仲唔明㗎，知唔知啊？嗰樣嘢。到底選人定選咩啫？點啫？咁選咗出嚟投咗之後，有冇法律效力嘅？有冇用嘅先？政府承唔承認嘅先？即係嗰啲問題咧，嗰啲咁嘅問題咧。咁，但係你話你而家你阿Sir，你話而家好多評讀過嗰啲就抹黑，嘗試抹黑。熱血啦，或者係話佢哋係爛仔嗰啲啦，係咪？係咪啲咁嘅情況？ 係，即係嗱，我諗之前，我諗聽眾好多都會知道就是說，就係話，即係尤其是九西依個論壇，即係譬如話人社嚇嘅支持者嚟十丁友同埋花生台嘅人嚟搞事啊咁樣，或者去圍一啲即係圍鬱敏啊，或者圍鬱敏團隊啊咁樣，佢形成一樣嘢，佢其實我覺得其中一樣嘅原因就係佢想啊，即係搖動下黃毓民嘅士氣啊咁樣啦，喺佢選舉論壇之前。但我覺得最重要嘅嘢唔係咁樣，我覺得佢最想做出嘅嘢就係話佢要營造佢同讀果同蘋果日報想營造一個形象出嚟，就係話依班人係爛仔，依班人係黑社會，依班人係為人講粗口啊，咩咩咩嗰啲咁樣嘅形象出嚟咯。即係佢想喺依一個臨選舉之前一個禮拜做出依個形象。咁你知其實之前都講過就係話選舉就係、是。 製造形象就係 sell image 嘛。即係你如果喺佢就係想可能喺呢一段時候就令到嗱你呢葉普成呢班呢你唔好以為佢好多輪上阿成咁樣，其實係呢班成班黑社會爛仔嚟嘅咁樣。即係我會覺得即係可能會做出呢個咩嘅形象出嚟囉。 佢哋葉普成唔係政客，俾人抹黑為爛仔，佢哋唔係政客，佢哋係咩人呢？到底係一班咩人？ 嗯， 即係入邊點解咁戇居會攞住五區公投全民制憲呢八個字去選嘅呢？咁一係佢哋係蠢人，即係低能嘅。咁但係喂大佬，咁如果嗰條友可以寫得出城邦論嘅，佢都係蠢人嘅，咁我咪白痴？ 喂，唔係城邦論啦，城邦論、唯民論嚇，跟住仲要係自己仲一個人搞出嚟喎，成個論述。 係咯，如果一個一代名嘴，一個人一單手可以反轉個立法會，嗰條友係蠢人嘅，咁我咪白痴。如果嗰條友可以搞得出嗰成個熱血時報、熱血公民嘅，嗰條友係蠢人嘅，咁我咪白痴。咁到底嗰幾條友係咩啫？嗰條友唔係政客，佢哋咧其實係一啲即係西方冇嘅嘢嚟嘅，嗰啲咧叫士人。中國咩叫士人呢？哦，你翻書仔唔使啦。士不可以不宏毅，任重如道遠，嗰啲叫士人。即係根本就係一種 講廣東話得唔得 啊？ 唔係，因為咩係士人呢？你講完之後我都係唔知咩士人，我啲鬼仔我唔明啊。 咪士人咪就係士不可以不宏毅，任重如道遠嗰啲咪士人囉。即係儒家，即係喺個中國人，即係中國嘅喺個好華夏嘅， 佢哋做咩士人係參政啊，定係即係參謀啊？ 知識分子係啦，參政嘅知識分子咁樣類似係。 但係 我知唔知係講都唔明喎，頂你啊真係。 唔係，我真係唔知咩係士人嚟 嘅。第一次聽咋？ 唔係即係你咪認真嘅認真，唐水，你可唔可以再講一次士人其實咩意思？即係其實佢哋做啲咩嘅咧？即係點解外國係冇呢一樣嘢咧？ 唔係你外國你一係你咪有譬如有啲公共知識分子啊，或者你係有即係外國你係唔會將呢樣嘢撈埋㗎嘛，你中國人係有讀書人參政。 係、哦、明白。 政嘅傳統㗎嘛，咁士人就一樣咁樣嘅嘢囉。 係即係你真係你係譬如話你意思係咪真係話喺外國裏面真係冇一個讀書人去參政呢樣嘢囉。 即係唔係 exactly 相同嘅兩樣嘢。是另一樣嘢嚟㗎。 我咁話阿皇上佢之前佢喺佢嘅節目都佢講過佢呢個成個 package, 喂真係有今生冇來世㗎喎。即係你會見到譬如話有佢一個論述，有陳雲嘅論述，有教主作為精神領袖。啊、你勇武嘅佢你有譬如話熱血公民 ,ok, 譬如話佢團隊佢或者佢會或者有譬如話有後生嘅佢有四眼咁樣，跟住佢有靚仔教師，即係一個好 presentable 嘅，佢有鄭松泰咁樣，即係我覺得呢個咁嘅 package 係有亦都有兩個網台，亦都有一份報紙咁樣，喂，即係呢一個咁樣嘅 package 我唔相信仲可以喺下一屆再會揾到呢一樣嘢囉咁樣，咁呢個係即係譬如我哋喺澳洲方面嘅睇法啦咁樣。咁喂阿肥仔你啱啱喺香港入返嚟啦，喂咁点呀，你今日有冇去造势大会呀？ 我今日有啲嘢搞去今日我，但係呢都其实都呢一排啦都留意緊，其实即係无论係高登无论係 Facebook 又好，无论係民调方面又好，其实你会见到今次呢个选举呢其实係真係好紧喎，成件事係即係去到最尾可能贏輸真係爭好少好少，但係到而家今日都傳出咗一啲啦，就係話即係唔係傳出係教主自己講嘅，其實係即係講緊梁天琦嘅。咁係啦，咁嗰單嘢其實我即係由教主自己口中講出，其實我有少少愕然嘅，但係我明白囉，即係因為當中佢講到嘅係新東補選之後啦，咁或者應該係話當本文前去幫清正去助選嘅時候，咁 教主約咗梁天琦去咗黃泉去食飯，咁跟住佢就話有冇可能可以幫到四眼喺港島區做，即係幫手咁樣。 係因為港島區冇青年新政啊嘛。 港島區係唯一嘅本土派啊嘛，冇青年新政啊嘛。咁當時梁天琦同黃泉陽冇回應到。而直到今日當中發生過嘅好，當中即係呢段時間啦，係發生過好多事啦，亦都同一時間嘅係今日教主終於都佢都頂唔住啦，佢都鬧啦，今日係即係同過去一動冇分別囉，其實咁樣今日成而家成件事係即係好似教主又俾人出賣咁樣囉。 即係我諗咁樣，即係譬如話喺我喺呢一段，譬如話最後直路啦，剩返十日唔夠呢段呢個時候，突然間有一個咁樣嘅岔出嚟呢，我覺得對士氣係會有一定影響嘅。即係但係我唔係好知道啦，即係我哋識我哋喺澳洲呢啲即係知條鐵咩係咪先。咁但係即係我哋喺呢度睇就會覺得啊好憂心啊，或者係覺得哎呀好似好多隱憂啊，會唔會去翻上年嘅覆轍，即係上一屆嘅覆轍咧咁樣？咁你見到民調，即係你見到每日，即係雖然你知啦，大家都知可升可跌嘅時候，但係次次都係彈出彈入，彈出彈入咁樣。即係又再加上你啲民調，而家譬如話，即係而家 now 又決定唔擺民調啦，嚇有線又唔播民調啦咁樣，即係搞到成盤嘢爛曬嘅時候，真係。再加上選舉，剛才我同唐水講過，譬如話即係今年嘅選舉氣氛特別差嘅時候，其實有好多陰霾囉，即係我知道葉普城呢一個 package 係好正，或者係你見到好多譬如選舉論壇都有好多好出色嘅表現，咁但係你有咁多陰霾嘅時候就即係真係即係今次大家真係要出盡奶力先至得囉。 是的，尤其是即是其实最担心我自己啊，最担心的是九龙东自己的本身的。即是虽然大亨他今次得票的一定多过上，即是多过上年，即是多上届的了。是。但问题隐忧的就是九东依然都是得五席呢，那你他今次是同紧谢伟俊同紧黄国健去争。 是。 而 后边 真系 后边有双探喺度搞你， 咪话后前面攻击后边人放你箭，佢点顶啫？次次选举论坛一试过有一个系唔知有线，唔知系咪有线嘅，就系、是、当阿黄杨达佢开声讲嘢嘅时候，佢系无论系快必谭香文，甚至有一啲独立候选人，佢即系嗰独立候选人分咗个民调翻得零嘅。是圍攻啊黃英達囉。 是 即係每一嗰一次論壇每一幕都係咁樣，其實好深刻，其實咁樣嘅話係真係好需要大家繼續更加需要落水去幫拖成件事，因為雖然今次個選舉裏面即係無論新西新東係好大嘅驚喜嘅，但係我哋要嘅目標係五區當選啦嘛。咁其實我又覺得而家是需要更加加大力度去冲埋最尾嗰段佢囉。 即係我頭先去講到就係話，譬如話你見到建制派呢一架之前有佢哋嘅隱憂啦，或者係譬如話今次何君堯事件，你都見到其實建制派都係未定嘅，未定實嘅，但係非建制派呢呢一盤嘢真係散到無倫，我只係咁講。我完全明白戴耀廷點解想搞乜鬼雷動計劃啊、雷動升立啊、雷動乜咁樣呢，即係我明白佢原意就係因為佢已經預先知道會有啲咩事情發生，但係真係每個人每個即係我葉普城嘅政治理念清晰啦，呢樣嘢唔緊要啦，但係你見到其實非建制派裏面除咗葉普城之外裏面即係個個都各懷鬼胎㗎喎。有一大部分譬如話人力嗰啲其實基本上就係唔想你葉普城贏到咋嘛。即係你冇理由你唔會覺得快必自己會覺得佢已經自己入到係嘛。即係譚香文唔會覺得自己入到係嘛。咁點解喺一個九東選區裏面你譚香文同埋快必會一齊選嘅呢，即係呢樣嘢係究竟你哋係想做啲咩嘢嘅呢，即係你見到何志光基本上一入嚟九西選個論壇每一樣嘢每一次講出嚟都係講話叫大家唔好投黃毓民㗎啦。即係你見到其實 究竟你係做緊啲咩嘢嘅呢？即係你係真係去追擊啦，你係去票債票償啦，即係你想 achieve 到啲咩嘢大家咁樣。咁所以即係好多陰係啦，好多陰霾啦，但係即係譬如對葉普成嘅支持者嚟講，即係可以做嘢就係去出多一份力去拉票咁樣啦咁樣。 呢一排都啱有新嘅 banner 出現啦，喺油尖旺咁樣，係何志光隊啊，黃宗文新嘅 band， 嗰啲新 banner 咯， 系啊， 咁但系同一時間上一個論壇咧，係咪有線？得啱啱唔係即係喺場外衝突嗰個啊？ 係馬超嚟啊嘛， 任亮圈呢入邊。咁同埋我想講咧，今次陶君衡佢哋即係花生台係有份幫何志光去選，即係阿 m 金錢上，即係基本上。除咗人社呢兩件垃圾之外，花生台額外再幫埋何志光，其實係 即係我諗佢好多人用好大力度去想令到葉普成冇得選，即係你會見到其實即係係呀係好難，呢條路係好難，但係你見到不得不否認就係話葉普成呢班人真係癲㗎囉，即係我即係好似頭水咁講係癲㗎喎，即係你係冇可能在這些咁嘅環境之下，用一個咁嘅論述，你高下立見啦。你睇選舉論壇，當個個都喺度講緊，除咗建制派，即係我只有咁講，今次嘅選舉裏面咧，得兩派好清晰嘅啫，建制派 ，OK， 佢嘅思路好清晰嘅 ，OK， 因為佢就擺明係建制 ，OK。第二個就係葉普成，佢哋嘅永續基本法呢個咁嘅言論，其他嘅全部係睇唔出一個好好有建設性、好有步驟、好有計劃。我入到議會會做啲咩？冇一個人可以入去，冇一個人可以講到出嚟咯。每一個就係講我反思維，或者我反呢、這個，我反呢、這個，或者係我會即係我可以可有啲人話，我想獨立，但係點獨立呢？你入到去，你想譬如話我要你知道佢哋有港獨嘅嘢喺裏面，雖然佢冇咁講啦，但係你知道佢哋個方向係咁樣嘅時候，但係佢冇講到佢入到去佢會做啲咩嘢，佢冇囉。只一個係即係好多喺議題上面嘅爭論啊成啊咁，但係完全講唔到自己嘅理念，自己會做到啲咩嘢。咁但係即係所以就係話點解今次葉普成淨係只有葉普成係你嘅選擇囉。 糖水同白石，你我問你哋啦。泛民佢每一個政黨裏面，你覺得佢哋嘅政綱係咩？ CY 落台， 即係選舉裏面，即係都係無論係 anyone but CY 啊嘛 ，ABC 啊嘛，無論係泛民又咁講，連建制嘅黃維基都係咁講喎。 係， 咁其實有咩分別啫？佢哋同埋去到論壇上面，基本上佢哋係由佢哋開頭佢嘅政綱，即係開頭佢哋都係講 anyone but CY 咧，到後期加插啲咩咧，去修改、去修憲。去將呢個基本法永續， 跟阿陳雲， 我頂你啊！真係，即係無論係方國山啦、啊，去到甚至公民黨嘅陳淑莊啦、啊，跟住到後期嘅怪必都講啦，長毛都講啦。 喂，但係我想講咧，冇人會理㗎，冇人知㗎，冇人覺得㗎。啊、哦，佢哋都好啊，而家佢哋有咁嘅論述啱啊，我哋就投佢入去啦咁樣。咁但係你見到，譬如話。即係我諗我最猛嘅就係我當我見到民調嘅時候呢，當你見到小麗老師都可以高過黃毓民嘅時候，你就會覺得嘩，究竟發生緊咩嘢事呀、啊、呢、這個社會。 黐乸事跟風轉態嘅。但問題佢哋信唔過嘛。即係佢哋你三頭黨咁樣你入到去又會做啲咩出嚟呢？又會做啲咩測試出嚟，佢嘅投票窗會係變成點呢？即係完全係信唔過呢樣先係大問題嘛，所以一定只可以選葉普成嘛。 而家其實就算話本土派，即係本土派裏面，佢裏面都有一啲嘅分歧㗎，譬如話葉普成團隊同埋清正咁樣，即係佢哋呢個咩 All in Hong Kong 咁嘅聯盟。 清正係咪本土派我都有啲懷疑，不過繼續。 佢即係正如阿國師陳雲嘅講法，是新泛民嚟嘅啫嘛，其實佢哋根本佢哋，你唔好講邊個，講陳澤濤，由始至終佢都唔係主張港獨噶，佢只不過忽然講忽然獨立啫嘛，而家佢係 你聽到教主佢之前嘅 即集數佢都有啲透露開始對呢樣嘢不滿，咁佢之前講過佢唔講嘅，咁但係慢慢逼下逼下就即係滲咗啲佢自己嘅睇法出嚟啦，即係譬如話佢話清淨係投機派啊成啊咁樣，你睇返即係你聽返神區啊，咁你都見到其實好多人對清淨係失望嘅咁樣，但係冇辦法啦，而家去到最尾就係希望本土派嘅光譜可以入到去議會裏面囉，即係大各自努力咁樣囉。 其實由一開始講過教主已經講 N 咁多次就話兄弟排山各自努力，但係成個葉波成嘅團隊聯盟裏面已經仲係忍㗎啦。 嗯， 每日嘅末刻佢哋 KO 清正嗰班 KOL， 我想講。 喂，其實咩鬼嘅 KOL 呢？我都唔好知。 Key Opinion Leader 意見領袖啊。 OK。 係啦，呢一班人每日喺度潑污水喺度分化，我想講係忍，係個個都忍緊其實。一選舉完之後就先同佢計，但係真係好離譜囉。 又係嗰啲特別字句呢，咩叫做選舉完之後先計呢？ 即係我哋而家全部可以忍力唔開你拖，但係你有限度囉，我想講你日日咁樣對話，即係佢有啲人白痴到有啲打手喺高登上面，甚至話啊投俾小野老師啦，投俾朱海迪啦，甚至乎話羅冠聰幾好啊，頂你個肺啊，你唔係啊，你個白眼。 係。喂，咁你有冇落街站啊？你有冇做街站啊而家？ 我有啊。 咁點啊，你喺街站嘅有冇啲經驗可以分享一下，你自己覺得即係譬如話葉普城喺個嘅即係地區當中即係受唔受歡迎或者係多唔多支持？ 咁當然即係喺一巴即係睇年齡。 你邊區？你邊區係咪港島區？ 我係新界西嘅。 新界西 ,OK, 明白。 新界西是熱狗嘅發源地，啲人啲手足嘅發源地，好多人。 是 即係如果從年齡層去分嘅話呢，其實後生嗰輩呢多數都係熱狗嚟嘅，即係熱普城支持者嚟嘅，有啲啦係清正啦，黃俊傑啦，咁即係如果當我做街站嗰陣時候，即係當然亦都會有啲人去，即係有啲五毛啊，或者有啲即係而家仲用藍絲嗰度嘔，但係有啲即係類似咁嘅人去挑下你機呀，咁但係咁實有人咁㗎啦，咁你咪當咪講佢多謝支持或者多謝你咁樣有佢走佢算囉咁樣。咁但係我哋開街站咁有時啲直返呢無啦，即係明明個人喺度喎，但係食環會照收你直返，因為佢話你唔喺度喎。不過講到尾最緊要人多，我覺得，尤其是而家你見到新西咁樣，阿周永勤咁樣嘅時候，尤其是播出嗰條聲帶裏面有鄭松泰個名嘅，咁我又覺得真係要人㗎啦，要繼續衝，即係冇得退縮嘅，其實呢個時候。 嗱咁啦，其實都去到節目嘅尾聲㗎啦，咁我都想講返一樣嘢，就係話即係我之前嗰幾集都想講㗎啦，咁喺即係譬如可能喺聖探討裏面講，但係唔緊要啦，而家時間短啲，就係話遺憾呢樣嘢。我好記得梁天琦嗰件事之後，好多即係譬如話法律界啊、工會啊或者乜鬼團體啊成啊，就喺度紛紛喺度講話即係深表遺憾啊對呢件事 ,ok? 咁我就有時我唔好明白究竟深表遺憾係一個咩嘅意思呢咁樣。咁我上網去查啦，咁你知即係你乜都唔明嘅時候你就去查 Google 神㗎啦咁樣。深表遺憾呢其實呢就基本上講 I feel sorry。OK, 即係我覺得有啲唔開心。OK, 即係我覺得呢件事我好傷心。為到呢件事好傷心。但係僅此而已嘅啫。心表遺憾只不過係一個感覺，係一個態度。即係我覺得呢件事哎呀，即係或者好似見到有隻狗俾架車撞死咗啊 ,I feel so sorry。呢、這個就叫呢、這個中文嘅解釋就叫心表遺憾。所以一路以嚟你見到好多不義嘅事出現嘅時候呢，香港人或者是好啲團體的反應就是說、hey, I feel so sorry, 深表遺憾。 咁但係我就想同大家講，究竟大家係咪淨係想圍繞住呢個咁嘅泛民類式咁嘅 term 呢，深表遺憾，就係你對一啲不義嘅事嘅反應呢，其實有啲好主動，好多好多主動嘅嘢可以做到，唔係淨係一種感覺囉。所以即係我諗今屆選舉其實好多人都講，或者我哋自己都可以感覺到，其實係今屆其實都算係污糟嘅，好最污糟嘅一屆，或者最核突、最混亂嘅一屆。下年嘅選舉仲更加唔可以去想像，所以今屆真係可能係最後一屆仲有少少層次嘅一個嘅民意選舉，即係到下屆已經係共產黨完全操控住，所以今年你仲有機會去參與呢個嘅咁嘅運動嘅時候，你就好參與，好把握個時機，真係有今生冇來世囉，只可以咁講。 今屆呢好關鍵㗎，即係在於香港人嚟讲，即系当然有好多仲未醒啦。咁但系当我哋譬如话我哋主张嘅修宪，主张修宪啦，主张将呢个基本法永续啦，因为佢得50年限期，到2047之后，所有嘢都会变翻晒一国一制咁样，或者甚至将呢个基本法系拎走，系将大陆嗰套宪法落嚟。咁在于香港人嚟讲，今次你嘅選擇係會影響到唔止你自己咯，係應該你下一代噶咯，其實。 嗯。 咁所以亦都知道咧，朋友佢係泛民支持者，即係佢每日都幫泛民唔同嘅團體開街站。咁、嗯、但係都同佢口中知道咧，佢係會投葉普成噶。我想講係。 咩心？ 原因係 呢個係。 原因係因為一嚟民調啦、棄保論啦，二嚟。其实佢系明白叶普成呢个即系佢哋嘅纲领嘅， 吓， 即系虽然佢本身骨， 但系 佢骨就系一个泛民支持者啦。咁但系佢心里其实佢都知道系有呢个问题嘅存在咯。 咁点解佢唔？ 只不过好多人嘅身份系一个泛民支持者，即系一个死忠啊，所以冇办法。 系 ，OK。OK， 即係有時我又唔係好明依一樣嘢囉，即係點解你可以係一個嗱，你票投就會票投葉普成，但係你會幫泛民開街站，我唔明依一個道理囉，即係咩意思呢？即係偷食呀、 啊、我咪黨員嚟㗎嘛， 即係依個係咩心態呢？即係香港人係咪心理變態呢？即係你知道啊，你上年已經上即係補選已經係睇到啦，上次話投梁堅琪嘅吓、啊，话我支持梁天琦嘅，但我会投呢个嘅公民党咁样，即系咩心态咧？你支持一个人，但系你嘅票就会投喺另一个人身上；你支持一个或者你会票投呢个人，但系你会帮其他人去开街站，唔明呢样嘢，完全系即系匪夷所思，我只可以咁讲。anyway 啦，喂，唐水，你有冇最后话语啊？喺选举之前， 最后话语就系我哋头先讲咗四年前。同埋今日係一個翻天覆地嘅轉變。 嗯。 咁我諗大家都會預計到，而四年之後比起今日亦都會係肯定，無論邊個當選都會係一次翻天覆地嘅轉變。 嗯。 但係如果大家係選，所以今次呢個選舉就係一條分叉路。如果大家選到葉普成嘅話，大家有一條指清晰嘅路去行，往後嗰四年，會香港會點走？如果葉普成係不能當選嘅話，將會係一片混沌，唔知道有咩事會發生。即使我再想補翻咧，即使葉普成當選，條路仍然都會係困難重重，但係起碼有一個方向去行。但係如果唔係嘅話，你睇到舊嘅係必然崩潰，泛民係必然崩潰，冇嘢代替到佢，即係而家係冇一個新嘅政治力量可以同共產黨或者係建制派去抗衡。喺咁嘅情況之下，新嘅港獨派或者係年輕嘅政黨未成氣候，我頭先講過咗葉普成唔係一班政客。但是梁天琦就是一班政客，雖然我這樣講是一個貶義，即是我沒有政治潔癖的，我 OK 的對於政客。四年之後 這個分叉路大家就是要選擇諗清楚點樣去做囉。是一個重要的選舉今次。 咁係啦，咁我諗我哋今集之後，我到我哋再錄下一集嘅時候，呢、這個選舉結果已經出現咗啦咁樣。咁即係衷心希望葉寶成今屆真係可以即係五區當選啦咁樣。咁嗱，我知道肥仔會繼續去開街站嘅 ，OK， 咁繼續努力啦即係但係都注意自己個人安全為上嚇。 一定會啦，同埋都即係節目完結之前都。我冇講，我想講翻，即係每一區，我哋葉寶成嘅候選人，佢哋咁樣，大家去支持佢哋啦。嗱，咁喺港島嘅有七號鄭錦滿，喺新界西嘅有五號鄭松泰，新界東嘅四號陳雲根，九龍東嘅十號黃陽達，九龍西係七號黃毓民。咁嗱，大家。無論是你們在香港或者在澳洲都好，我希望即是如果在澳洲的希望你都幫幫手啦，即是看看要打給你的朋友又好，是一票一票這樣拉回來。 嗯。 今場我們是會贏的，我們贏到的。但是需要大家是一起去打這場贏，要贏這場仗咯。 好啦，唉，那我們下個禮拜再講啦，看看怎樣啦。OK?拜拜， 拜拜， 拜拜。